实在太完美，我还有点自卑，即使多欢喜，却要放弃。你算我自由戏，我谁可算得起？失去的滋味，却是最美。我发觉我爱你。 Oh, yeah.